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000赫， 中波88000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昨天，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公布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最新战果清单。最近3天时间里，俄罗斯空军战机共摧毁了53个带有军事武装的恐怖分子加固区域和防守据点，4个武装分子训练营，7个炮弹仓库等一系列地面目标。叙利亚驻俄罗斯大使里亚德·哈达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已经有大约40%的恐怖分子基础设施被摧毁。那么如何评价俄罗斯2周以来空袭行动的实际效果？接下来当地局势会不会迅速发生重大转变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1，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叙利亚国内爆发的战争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5年的时间，战争后期焦灼的形势也导致了数百万当地难民逃离家园。而俄罗斯军事行动开展2周以来，当地的局势好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那么俄罗斯的空袭行动跟之前北约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到底有怎样的不同？马上为您介绍今天在节目中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军备控制与防扩散中心秘书长洪源研究员。洪老师您好。 朱琴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林硕先生，林先生欢迎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朱琴你好。 首先大家都已经熟悉，2周以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主要以空袭为主，所以说先想请两位给大家评价一下俄罗斯在叙利亚投入的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水平，还有就是俄罗斯为什么坚持选择以空袭为主的军事行动方式。我们从洪研究员这儿开始，洪老师。 朱琴你好。这一次俄罗斯在叙利亚所投入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它是以自己的这个强击机群这个为主，就是苏-24啊、苏-25啊，甚至还包括苏-30SM 的这样重型的制空，而且呢也能对陆地对海攻击的这种最先进的这个第3代半这个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还包括有它的这个B-24的这个改进型的武装直升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已经把自己现在的常规的空中力量是如数倾巢而出。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呢，它现在由于这个机场的这个限制，也由于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也包括它的这些这个军工力量现在已经严重不足，它能够拿出的这种在国外作战的这个武器呢，从现在来看，无论是这个苏-30、苏-24、苏-25这样的飞机呢，都是以个位数来计算的。所以它在进行这个空中打击，那么也包括有这个用卫星定位，那就是使用它的这些激光制导啊，还使用这些精确制导这个炸弹，还包括提速火箭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把自己的家底儿都给拿出来了，但是从它的后勤供应上来说，从它能够拿出来的这个军事力量来说，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它已经是个位数了。不仅如此呢，它还使用了在里海上，那么是差不多排水量是990多吨的这种 暴徒级的这个轻型的这个护卫舰，那么它居然能够有这个垂直发射的这个巡航导弹系统，而且呢也有它的这个舰舰的导弹系统。用这种巡航导弹呢，在这个飞行1500公里，差不多要飞行要2个小时这个时间，那么它可以节省这种这个燃料的消耗，来直接攻击这些恐怖分子的这些这个营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俄罗斯它不仅有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海上的这个远程打击力量，还有自己的卫星侦察，甚至包括一些这个特种部队在袭击的这个现场进行，可能是进行激光照射呀，或者是提前进行的射击驻援的这些这个标定这些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罗斯是从二战以来进行的远程作战最远的一次。那么过去呢是在阿富汗呢，还是在这些过去的在这个俄俄边境啊，还包括有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地区，就是如比如在乌克兰边境等等。所以它的这个攻击距离是二战以来最远的一次，也反映了俄罗斯要向中东重新进行渗透的一种决心。而且呢他也要把自己在塔尔斯图港，也就是在地中海，要接应从黑海出来的这个黑海舰队，他要有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些都表现了普京要把俄罗斯在海外的这个支撑点和海外利益，要给他有决心保护的这一个巨大的战略的行动。 好，刚才洪研究员给大家介绍了这一次俄罗斯方面投入到叙利亚战场的主要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我们可以听出绝大多数几乎所有的装备都是集中在空中打击这一方面，包括作战飞机，包括巡航导弹。而且这一次我看到有很多报道，包括很多分析，对于这一次几乎是首次亮相的俄罗斯的巡航导弹也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那么林先生，您对俄罗斯选择空袭为主的这种军事行动方式如何评价？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俄罗斯自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阿富汗然后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么一个时间点之后，应该说苏联到独联体到俄罗斯首次在独联体以外地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行动。另一个点是2008年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一个军事改革，这个军事改革之后普京对俄罗斯的军备啊、装备、武器装备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包括这两年一些新型装备的这种投入使用。 是 我们这次看到包括像苏-34这种新型的轰炸机，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只列装了70架，但是它已经开始投入使用了，这也是它急切的想展示自己的一个军事实力的一个表现。第二个，我们从刚才洪老师也讲到了，包括巡航导弹，它的口径 HK 巡航导弹，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这次巡航导弹不是从黑海发射的，也不是从地中海发射的，而是从里海发射的。这里面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里海周边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非常想利用这一次军事行动来给他目前的这种经济上的困境找一个出路。我们知道俄罗斯目前它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导致俄罗斯的经济压力非常大，他非常希望用军事行动连锁的带动经济上的一些好转。事实也证明，在他空袭几天之后，实际上国际原油价格就已经上升到了52美元一桶。所以可以看得出普京在下一盘更大的棋。他这盘棋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他可能有更多他的设想和他的意图在里面，我们之后可以慢慢的分析一下他这盘棋里到底有哪些意图在里面。 我们先来看最直接的目标，现在确实有很多国家都在叙利亚附近或者说叙利亚问题上有军事存在这些国家都宣称在叙利亚进行反恐斗争。那么两周以来，俄罗斯每天俄罗斯国防部都在更新发布他们的空袭效果清单。当然这个每一次这个空袭结果公布之后，不同的国家根据他们不同的立场，对于俄罗斯每天的这个轰炸效果是评价不同。所以想请两位 从客观来看，不知道两位对于俄罗斯空袭效果对当地反恐形势所做的影响，能起到多大作用？如何评价，洪老师？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那么俄罗斯对于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袭击，第一，任何的通讯社都没有在恐怖分子被袭击的这些营地，那么有任何的记者，而且呢是外界的任何的作家呀，或者是军事力量，在这些地区也没有他的一个这个存在，所以外界的这种信息是根本这个进不去，也传达不出来的。那么对于俄罗斯空军，也包括他海军的这种空袭的效果的评估呢，那么我们只能够依靠俄罗斯的他这种判定，而且呢，我们就看呢，无论是恐怖分子，无论是所谓的反对派，还是这个size， 那么他的这个外貌和他们所装备的这些武器等等，和其他的武装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所以这种效果的判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上来说呢，现在世界各大国都被卷入进去了，那么美国呢，它有阿拉伯之春，而且呢，它支持这些反对派，而且呢，是有人说它也支持塞等等。那么从沙特、从伊朗、从伊拉克，那么甚至包括黎巴嫩的长枪党，甚至以色列，都跟这些这个反对派啊，还是这个塞斯，或者是这个在这个大马士革政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德国、法国，那么英国啊等等这些国家呢，他们都跟这些空袭也有着直接的这个关系。那么现在是怎么判定呢？那么俄罗斯他有一个最绝的一个招，就是说他空袭的就是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这个巴沙尔政权的这些这个武装组织，我不管你是塞斯，或者是这些这个温和的，或者是不温和的这些反对派等等，那么他我都可以打。所以从这个俄罗斯来说呢，他就有自己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立场。这种立场呢，跟这个库尔德人呢、跟这个土耳其，他都是有着很大的这个不同。他可以顺带扫清一切的反对这个巴沙尔政权的这种武装组织，所以他的立场和他的这个空袭的效果是最容易显现出来的。那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些这个军事力量，以北约为代表的军事力量，他们进行的这个空袭呢，那么毫无疑问是针对的是大马士革政权的，所以这他们就跟这个俄罗斯的现在的这个空袭来说就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都在打着袭击恐怖分子的这个旗号，但是呢私底下都在贩卖自己的私货。朱琴， 刚才洪老师谈到了他的观点，那么我们确实如果看在这个叙利亚上空的军事行动的话，俄罗斯是进行了两周，其实比俄罗斯更早的西方也在叙利亚进行他们的军事行动。那林先生，如果请您从比如说战略的角度啊，战术的两方面来进行考虑的话，比较俄罗斯这两周来的空袭跟北约为首西方国家更长时间的空袭行动，如果相比较的话，有什么异同呢？ 应该说双方都打着反对恐怖主义这样一个名义，以此为名义在进行军事行动。但是我们首先要区分这两个反恐可不是一个概念。对于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不一样的，因为美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他是主张是要推翻巴沙尔政权的，而俄罗斯是要扶持巴沙尔政权的，所以俄罗斯把反对巴沙尔政权的这些反对派也把它囊括到了这个整个反恐的阵营当中。他认为是是叙利亚的内战导致了权力的真空，进而导致了恐怖组织包括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在里面滋生蔓延扩张。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却认为正是因为巴沙尔的这种练权才导致了局势的恶化以及恐怖主义的这种滋生，所以双方对于恐怖主义滋生的环境以及它的背景的理解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去看西方是如何评价俄罗斯军事行动的。为什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这次军事行动进行到一周的时候，西方等一些国家的他的媒体就指责俄罗斯去说你空袭的目标里面有大量的是温和的反对派的这种阵营，是他们的设施，实际上你是打的是反巴沙尔政权的这帮反对派。但是俄罗斯 坚持认为他打的是恐怖主义。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俄罗斯在东部地区有一个叫伊德利卜的这么一个省，这个省已经被标明是反对派控制区，就是说这个区里头已经是温和的反对派控制的，这是西方等国家给他定义的，这是反对派控制区。但是实际上这个反对派控制区它真正里面的武装的这种领头人却跟伊拉克的基地组织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所以俄罗斯就认定它就是恐怖组织，因为它跟基地是有联系的，包括它跟伊斯兰国也是有一些渗透关系的。所以在整个叙利亚我们看到在东部北部和西部都除了东部地区是实实在在的现在目前是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其他几个地区都是各种势力是犬牙交错在一起，你很难去把它区分开来哪些是温和的反对派，哪些是真正的极端主义势力。所以在俄罗斯的理解当中，所有的这些势力都是造成四年多来这个叙利亚局势动荡，整个恐怖环境恐怖主义滋生的这个环境非常恶劣的这么一个现状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针对这些地区进行一个军事打击，他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我们也多次关注过叙利亚局势，叙利亚局势确实非常非常的复杂，由于参与的方面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不管两位刚才谈到的，就是俄罗斯方面和西方在政治立场上有多么大的巨大的差异，但是大家看到的现实情况是，自从俄罗斯进入叙利亚战场之后，当地的这个几乎进入焦灼状态，延续了几年的这个焦灼状态终于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后也陆续收复了大片的土地。那么接下来想请两位给评估一下，经过这两个星期的军事行动之后，目前在叙利亚国土上的这个力量对比有没有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还是先从洪老师这里。 从现在这个空袭的这个力量来说呢，那么这个从美国的这个判定，就是说自从萨伊斯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因为美国经常的对这个萨伊斯进行这个所谓的空袭，但是呢他我们就知道呢，前28次的这种空投本来是要投给温和的反对派，但是呢全部投给了这个萨伊斯，这是为什么呢？这很难用技术上的失误来比喻的，所以从这个判定上来说呢，这个赛斯究竟是谁所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宠儿，现在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美国的空袭他要是见到效果，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俄罗斯所进行的这种中等技术的这种轰炸，就是刚才所说的也包括了这种这个苏三四这样的这个战斗轰炸，最先进的这个战斗轰炸机，那么俄罗斯呢它的打击的效果是相当好的，而且呢从它的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说呢，也是把这个巴沙尔政权现在的这个它所控制的这个地域也向外推了这么一大块，所以从有生力量上来说，从占据地盘上来说，俄罗斯的空袭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并且还把这个在的一些这个人员呢向欧洲来赶了，因为在这个地盘它已经是不安全了。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俄罗斯现在的这种空袭已经是搅乱了中东的这一塘的池水，那么它已经这个起了波纹，已经开始发皱了。那么其他的国家也会跳出来，那么包括以色列啊，包括沙特呀、包括是库尔德人和这个土耳其等等，那么美国也会要参与到其中。所以美国他们在这个五角大楼也包括一些议员要求美国的这个空中力量和这个陆军的力量要在这个地区要起上它的作用。那么从未来情况来看呢，那么美国将在和在叙利亚的这个战争行动，我想应该是会升级的。杜鑫。 好的，林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放大一些，去看看两个国家在整个中东地区它都有一些什么意图，我们就可以分析出俄罗斯单靠这种空袭式的军事行动是不是能够彻底的转变或者扭转叙利亚的局势，乃至于消灭这个伊斯兰国的势力。其实 美国之前从特别是从911之后，美国一直奉行的是大中东政策，但是通过几场战争，包括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等，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之春，美国并没有实现它的初衷，所以到了这两年，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亚太，他搞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实际上是逐步的使自己从这个中东的泥沼当中抽身，然后他的地面部队也基本上撤离出中东地区，然后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亚太地区去搞经济了。俄罗斯正是瞅准了这么一个战略的空隙，他转战到了叙利亚。我们知道俄罗斯在过去两年里面一直因为乌克兰的问题非常的受他的外交非常的被动，包括他受到欧洲国家的一些制裁等等，他此时转入到叙利亚，一方面可以缓解他自己国内在外交政策上面的这种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他可以通过对油价的这种影响来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他可以展示练兵实现自己军事改革以来成果的一系列的这种测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这盘很大的棋的最终极目标是不是就是去平息叙利亚的内战，是不是去彻底的消灭 IS。 说句实话， IS 它并不是在叙利亚一个国家，它包括在伊拉克。俄罗斯曾经说过，这个如果伊拉克政府邀请，我们愿意把空袭行动扩大到伊拉克范围内，但是伊拉克他的官方也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俄罗斯愿意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所以双方可见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是完全的一致，这里面牵扯到非常复杂的宗教派系的这种矛盾啊，宗教派系的这种互相牵制力。我们知道俄罗斯 1.4 亿人口，他有2000多万穆斯林，俄罗斯经历过两次车臣战争，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北高加索地区也是恐怖活动不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并不愿意去趟这么一个宗教派系的浑水，所以这次军事行动他的目的在于他是给他的一步棋做一个先导，给他的这一步棋做一个试探，去试一试俄罗斯在中东国家要重返中东的这种影响力，借着美国撤离中东的这种间隙，俄罗斯是否能恢复当年苏联时期他在中东的那种影响力，它也是一种测试。所以我判断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目标，或者是简单的就是去平息叙利亚的内战，或者是去消灭伊斯兰国。 就像两位刚才给大家分析的一样，战场上的这些行动与政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样深入的联系的。那么再反过来说，无论战场上的形势如何变化，叙利亚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需要再回到谈判桌上再来进行。那么这也是国际社会各方的一个共识。那么通过最近战场形势的巨大变化，各方都在猜测这个时机是不是已经开始接近出现。那么这些更广泛的来看，这些背井离乡比如说远逃到欧洲的这部分叙利亚人回家的时刻到底还有多远？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昨天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公布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最新战果清单，最近三天时间里，俄罗斯空军战机共摧毁了53个带有军事武装的恐怖分子加固区域和防守据点，4个武装分子训练营，7个炮弹仓库等一系列地面目标。叙利亚驻俄罗斯大使里亚德·哈达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已经有大约40%的恐怖分子基础设施被摧毁。那么如何评价俄罗斯两周以来空袭行动的实际效果？接下来当地局势会不会迅速发生重大转变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再为您介绍一下在节目中的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军备控制与防扩散中心秘书长洪源研究员，另外一位是我们新闻广播特约评论员林硕先生。刚才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两位也谈到目前伴随着战场上非常热火的这个军事斗争，在全世界范围内还在进行信息方面的斗争，比如说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现在有各种传闻说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这个俄罗斯的战机与周边国家产生了一些矛盾，或者说一些接触，甚至一些摩擦，甚至还有英国媒体报道说俄罗斯的战机最近被某些国家击落了但是这些我们都没有看到，就是相关的比如说俄罗斯或者说是传闻中的这些国家进行正式的承认。两位如何看待在战场上就是非常热烈的进行这个军事行动的同时传出的这些消息的虚实，以及这些消息的它的意图？我们先从洪老师这儿来。 从俄罗斯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呢，他是用自己的这个战机，那么一方面来保卫俄罗斯现在在塔尔斯库港、在地中海的这个权益。其次呢，他也是在自己的外交斗争上，就是刚才林老师所说的，那么俄罗斯需要在自己的这些中东地区来进行重返这个工作。 那么就是林老师刚才所说的这个重返的这个工作呢，其实他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也包括在第四次中东战争这个时期，那么这个从叙利亚军队的这些训练全都是由苏联的这些军事顾问所进行的，也包括全套的这些武器装备，从普通的步兵武器、地雷、装甲车、火炮、坦克，到他的这个萨姆六、这个萨姆二的这个导弹，都是由苏联来提供的。所以俄罗斯和过去的这个苏联在叙利亚，也包括在这个埃及的这些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他进行重返以及进行这个外交上和在地区这个地缘政治上要在这个中东呢，也是要对这个动手术。我就一直认为呢，是这个无论是叙利亚或者是大马士革，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地理上的一个中心点，也就是说这个它作为一个中东战场呢，它是最终是有可能引起这个世界大战的这个三大战场之一。那么在大马士革、在叙利亚进行战争，等于就是在这个部位进行这个脑部的太阳穴这个部位的这个手术，所以美国是贸然的进行了这个手术。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呢，俄罗斯也要在这里进行这个手术，他也会把其他的国家继续的给拉进来，而且呢，他在这个叙利亚未来战后的这些重建工作，以及包括他在这个叙利亚这个地区究竟能够占有什么样的这个一席之地，那么这个战后他只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这个存在，只要有自己的战果存在，就一定能够获得战后安排的一个决定权。 换句话说，根据您所提示的这个重要性来考虑的话，俄罗斯这样的大动作引发各种各样的猜想、议论，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一些编造，甚至是真的有一些摩擦，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林先生。 从我们刚才你提到的这种媒体上的这种各种谣言啊，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和等西方国家打的这场反恐战争，在叙利亚打的反恐战争和俄罗斯打的反恐战争，它不是一场战争。他们双方在叙利亚到底是较量的关系还是合作的关系？如果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去打反恐战争，它应该是一个合作的关系。普京前两天在一次电视讲话当中也提到，如果美国愿意跟我们分享他在叙利亚的地面目标的那些情报信息的话，我们的军事行动的推进会顺利很多，会更加的迅速，更加的有效。所以也可以看出，双方是在叙利亚是在博弈，大家博弈的目标还是以政治为主导的这种思维的这种较量。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我看有一些西方媒体在说，俄罗斯的介入让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战事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它的内战阶段，第二阶段是由伊斯兰国大面积的这种恐怖主义渗透的这种阶段，现在是大国在里面较量的这么一个阶段。甚至有英国有报纸非常警惕的，他评论到说，是不是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导火索这个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未来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摩擦、擦枪走火的可能依然存在。包括前两天美国在卡塔尔的军事指挥所也提出说，苏联的战机俄罗斯的战机跟美军战机最近距离只有30多公里，可能30秒钟的时间可能就会相撞，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所以也是未来是非常值得观望，双方在这个同一个地区做同一个 至少名义上相同的反对恐怖主义的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坐在一起，大家寻求某种层面上的一种合作？ 嗯，接下来再问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技术性问题。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本周也多次重申说，俄罗斯不会派出地面部队参战，这也是对接下来各方的这个猜想的一个回应吧，算是。那么大家关心的是，从军事角度来看，空袭之后要做什么？换句话说，目前的战果，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取得的战果如何巩固，地面战场应该如何打扫？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说呢，先不说俄罗斯，现在的伊朗，他作为什叶派，他支持这个阿拉维派的这个巴沙尔政权，据说已经带去了一个旅以上的精锐部队，或者是一个架枪旅，他已经有高级军官在这个叙利亚战死了。所以从这个情况来说呢，外国的这个势力，那么尤其是美国和这个其他的西方国家已经在那里边了，而地区的民族冲突的这些这个势力，宗教势力也在插在里边了。那么作为俄罗斯呢，他现在的军事力量的这个输送，我们知道呢，是有空中力量，而且有远程的海上的这个空中打击力量。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呢，他用这个安东诺夫124的这个超大型的这个运输机，差不多是有100吨左右吧，就是他的每一次的这个运载量，已经运来了有一个装甲团的这种这个步兵这个战车，而且呢，从他的这个一个装甲团的步兵战车呢，应该是配备的人员也是相应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他的地面部队已经是存在了，但是这一个装甲团应该是按照飞机的这个起降的这个这个轨迹，那么在乘这个在这个轨迹上乘这个梯次的来这个配置，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机场这个目标，而不是进攻力量。好了，他现在所具有的地面力量呢，是主要是为了保护空中力量的这个打击警戒任务。但是呢，从特种部队来说呢，我们知道从这个阿富汗战争以后，从过去的1967年这个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等，苏军那么包括现在的俄军都是习惯性的要用这个特种部队阿尔法呀，或者是突击小组啊等等，来把第一波的这个活给他这个干了。所以这一回的俄军也不会例外，他一定有特种部队已经先前进入到这个地区啊，或者是化妆啊等等，那么来为空中，至少来为空中目标呢来进行这个先期的这个标定和指示，还有这个包括轰炸效果的这个评估等等。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呢，那么他确实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地面的突击力量和这种特种部队已经进入了这个叙利亚，这是从这个战场上的常识和现在打击效果来判定的，这个应该是不会错的。那么更多的这个地面部队会不会进来呢？我想根据如果战事进一步扩大的话，它必须要卷入地面的武装力量。 时间的关系，接下来还要问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截止到今天上午在看电视的时候，还看到有大批的难民，从叙利亚来的难民，在欧洲已经进入了秋冬季严寒之中，仍然在找自己的逃生之路吧，可以这么说。电视上也采访了一个曾经在叙利亚担任医务工作的这样一个医生。他在谈自己的想法。他说在叙利亚为什么他要跑到欧洲来，他说在叙利亚目前他的家乡这个地方是没有活路的，要不然被抓住以后就必须加入所谓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要不然就会被处死。他也希望自己的国家形势能够迅速的能够尽快的平静下来，他说他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他说自己也不愿意在这条路上就在这儿这么困着。那么接下来叙利亚的形势会向何处发展？因为俄罗斯两周以来的空袭，大家确实看到叙利亚形势从四年多来的进入焦灼状态，已经好像发生了一些转机。我今天看有一些文章也提到，好像出现了用曙光这个词来形容目前的形势。接下来想请两位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局势向何处去，还有哪些重要的观察点，甚至于时间点，林先生。 就像刚才说的，俄罗斯的介入让叙利亚的战事进入一个第三阶段，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们目前很难去判断说这个局势会不会一下子就明朗起来，但是它至少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这个新阶段存在着各种可能，包括美俄双方能不能在某一种层面上获得一种合作的一种姿态，去共同促进叙利亚战事的平息等等。这不是叙利亚一个国家，不是巴沙尔政权说了算，而是更多的在于外部的这种斗争，这种政治大的政治势力是否能获得一些妥协。 就像两位刚才 半个多小时为大家分析的一样，在对极端组织进行了两周的轰炸之后，当地的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而面对俄罗斯的强势介入，根据报道，美国现在已经决定放弃训练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改为直接向经过所谓核查和审查的派别提供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对叙利亚现政权的立场也发生了软化，所以说叙利亚问题